仙家用纸爬。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Hello，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AM927，每天下午18点整准时为各位带来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杨帅。 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一档电台 KTV， 所以爱好音乐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哈。 是的。 刚刚一开始呢，杨帅自己整理一下发型，我们通通都是一开始只要拉开大幕的话，看看自己整理一下哪里不好。是我们就是这样一档全新的广播，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音视频可以同步收看的融媒体平台。 是的， 所以一开始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除了您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下载火星直播，在火星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的，您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关注我们北京青年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哈。 是的， 现在在我们的火星平台上，活力982的房间里有很多老朋友都已经来了，今天需要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因为今天我们是要跟大家送上我们唱吧红人的一些比较精彩的 MV 的作品， 说不定就能在里面看到你自己啊。 是，那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杨帅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一天都待在空调房里，并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我刚刚来的时候真是啊把我热坏了，我真的是要热晕在外面了。 就现在有一个特别形象的说法，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就是热化了， 热化了， 感觉自己像一个雪糕，然后就那么化瘫软在地上。 还有说叫桑拿房，对不对？ 哎，是。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高温天气听啥歌比较降暑呢？你觉得有什么降暑神曲哈，都可以给我们发送过来。 对的， 看看我们两个会不会唱，以及平台的朋友有没有会唱的。今天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进入我们的先声夺人，和大家分享一些乐坛的新鲜资讯。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刚刚在我们的酒吧魔力工厂的平台上，怪我太爱你跟我们说了那些年，胡夏演唱的那些年这首歌好像是他的降暑神曲哈。 我觉得有道理， 清新凉的感觉，有青春的感觉。 对对 对, 那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比较狂躁的歌曲，来来来， 狂躁好甜啊。 我始终不太能够理解现在的女子组合都走这种特别就是音源很丰富，让你听起来觉得特别的热闹的这种感觉。 因为人多嘛。 哎，对，然后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是一首新歌。 对，这首新歌呢是来自一个咱们国内的女子偶像组合，叫做1931 Team Two， 就是他们的 二队， 对，二队。然后这首歌曲呢叫做《与你的 盛夏星空》， 对。这个是以爱情为主题的一首歌。其实我发现现在国内的这些女子偶像团体啊，都很喜欢唱这种特别甜的和爱情有关的歌曲，因为可以吸引宅男啊。 就是1931呢，其实跟 SNH 啊，他们这个每次我都发不好。 SNH48 他们的这个歌路比较相似啊，也都是美少女这样吸引眼球的方式，唱的歌曲都特别的清新亮丽。但你有没有发现，稍稍吐一个小槽哈，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他们的歌曲都很像？ 对啊， 就是你并分不清楚这是 SH48 唱的还是19。 刚刚第一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这个。而且我发现现在除了他们歌路很像之外，他们的这个营销方式也特别像。 哎，你不是吸引粉丝的方式？ 不是，就是对，然后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这种 对 表演的 固定的表演套套路，表演的场所，然后固定的来卖票吸引自己的粉丝。 像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1931 Team Two， 他们呢这次这首歌是收录在他们的全新的原创公演，叫做《与你的季节》当中。然后就是说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变化来说出爱情里的酸甜苦辣。 是，所以这也就是高温天气大家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歌《盛夏星空》，是来自女子偶像组合1931。刚刚白马王子 FM 也在我们的火星直播上跟我们写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一首歌曲， 这不应该是春天吗？ 三月里的小雨是那首特别老的那个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你居然，哎，你一个95年的，你居然也会唱这首歌？哎， 那是，我可是点唱机啊！ 啊，好的，今天有点唱机在了，大家可以随便点歌了。 对对对， 我们先来欣赏1931的《盛夏星空》。感觉今天这个狂躁的天气，在听到这热闹的歌曲，自己感觉更热了一样。 其实你刚刚讲为什么他们都是一样的这样的歌路呢？我觉得是因为首先他们主打的是甜， 甜美， 然后人多，所以他们在台上 热闹， 热闹，那怎么热闹？如果不跳的话，站在那儿就很尴尬，所以这些歌曲都得节奏快一点才能跳得起来。 是，但是我觉得适当的哈，虽然说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点，下午6点钟了， 是， 但是呢，还是这个余温没有过去，还是感觉非常的热， 特别热， 所以这个时候是要给大家一首抒情的歌曲，让大家能够感觉到夏日清清凉的感觉，对不对？ 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唱吧红人的第一首作品是来自 Anna 的万花筒，她带来的一首《心情》，我们先来听一听看。 心情。 穿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朵云掉落在我眼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直到忧愁。带着你仿佛踩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否任夕阳飞翔，带领你五环绕的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 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着线， Baby Baby 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它一定实现。 在我们的火星直播狐狸982的直播间当中呢，有这个支持西西的熊大大分享了我们这次直播，而且还送来了一个 你真好看， 是的，然后他听说这首歌曲了，我们刚刚有介绍，应该是刚刚进入直播间的一个朋友， 对， 他们说这是哪个美女，这是来自我们唱吧的歌手安娜的万花筒带来的改编弹唱的一首歌曲，周杰伦的心情。 嗯，其实周杰伦我发现他很多歌曲啊都很适合夏天唱啊， 我觉得他很多歌曲适合春夏秋冬都唱啊， 嗯， 这就是来自一个杰迷的是那比如说夏天的歌吧，你举几个例子。 嗯，稻香， 嗯，稻香 曲一开始的那个田野里的感觉， 嗯， 然后七里香， 嗯，对， 然后还有很多吧，告白气球要是硬扯也能扯， 告白气球算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其实你刚刚一提到夏天的时候就故意想要跟你怼一下，嗯，觉得说其实也有很多适合冬天的，比如发如雪、菊花台， 入学 是，就是这种歌曲，其实春夏秋冬都适合听我们杰伦 的 歌曲。 好 的， 总结一下，就是周杰伦的歌曲，春夏秋冬都很适合。 其实《心情》这首歌曲啊，大家知道是周董比较代表作的一首歌了。 是， 但其实刚刚我看到了之后，我也吓了一跳。就是其实我们去查一下这个歌的一些资料哈，它居然是第一张专辑里的，就是已经火了这么长时间了， 而且还觉得没听够是吧？ 哎，对对对，而且是周杰伦当时自己作词作曲和声的，而且自己搭了这个吉他以及和声。而且心情的这个 MV 也是在淡水拍的，就是周杰伦自己的这个母校。 其实讲到夏天，我真的就会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台湾。 嗯，是很有感觉， 就有些地方可能就是真的有适合去的季节。 但你知道，就是如果长期在台湾待着夏天的话，是一种并不想出门的感受。 我在台湾的就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暑假去过台湾，然后有台风， 嗯嗯， 那如果没有台风的话就特别热， 就狂热，特别热， 对，狂热， 嗯， 真是狂热。 因为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去台湾交换过一个学期，然后正好是一个夏季学期，所以就正好你知道在夏天大概六七月份的时候就室外温度差不多就可以达到40度。 哎，但是不是台湾的冬天会挺舒服的，不会那么冷会吗？ 也还好，就是我在冬天的时候我会穿着短裤出门，他们就跟神经病一样的看着我，就他们都会穿羽绒服， 他们要穿正常的冬天穿 的衣服。是是，但是我就觉得说啊好舒服好凉快，就好，就好暖和的这种感觉， 就刚刚好，就是因为在更冷的地方待过了，就觉得这种天气已经很好。 还有支持西西的熊大来跟我们说，三亚也不错，有比基尼沙滩。哎，就刚刚我们有放了节目开始之前的这首《咖喱咖喱》，也就比较符合这 种 海岛的感觉， 在沙滩旁边漫步的感觉。 是，还有白马王子 FM 也跟我们说，宁夏这首歌曲也是非常适合夏天听的。 嗯 嗯，但其实宁夏这首歌曲真的还跟宁夏有点关系，是宁夏这个省份有点关系。 对对对对对。 其实扯远了啊，扯到这个歌曲上，今天还是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高温天气听什么歌曲比较降暑呢？ 嗯， 也希望大家多多跟我们互动。 是的， 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曲，从名字它就非常的降暑。 绿洲 是这首歌曲，我们先不告诉大家是谁唱的，可以猜一猜哈。 不说原唱是谁吗？ 嗯，不说原唱是谁。 啊，好，大家来猜一下。 对，但其实这也算是原唱的一首遗珠 作 品。 遗珠，嗯， 就不算是特别大火的那种，待会儿我们就把它大火的歌就说出来。 但是你听到之后，你会觉得很好听，是这 个意思吗？能跟着一起唱吗？嗯，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唱吧红人蔷薇萧带来的《绿洲》， 听一听。 自重，我和他 有猜出来吗？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唱吧红人哈，他自己演唱的这种感觉，其实跟原唱感觉蛮像的。 拉拉徐佳莹。 哎，你这么快就说出来了，还想让大家猜一猜？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但其实能够感觉到这首歌曲跟身骑白马啊、寻人启事啊这些歌曲，其实就是歌路还都是蛮像的。 对啊， 都是那种低吟浅唱，然后诉说内心情绪的歌曲。 因为都是应该都是拉拉自己创作的嘛，一个非常棒的创作才女。 是， 但是我觉得刚刚啊，这个 MV 有点问题。 嗯， 我们说今天说那个听什么歌曲可以降温嘛？ 是， 他穿着一个高领毛衣，确定能降温吗？看着我就热呀。 但是他很热，所以你看到自己就觉得说，哎，我穿个短袖应该会有比他凉快一点吧？ 对对对。但是刚刚呢，在我们的这个火星平台里，我们的支持西西的熊大大他夸了刚刚唱歌的这位美女，他说人美歌声美，声音很有感染力啊。 是的，哎，我们挑战新歌声选拔出来的唱歌的这个唱吧红人嘛， 能唱吗？是吧？ 哎，对，是，然后在这里给我们节目打一波硬广。 哎， 众多喜爱唱歌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我们是给所有热爱唱歌的青年人，包括心态年轻的人， 对对对对对， 都提供这样一个展现自己的平 台。 如果您在北京地区的话，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给我们留言挑战新歌声，就可以得到相关的推送，了解到我们的报名方式。 是的， 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个人简历还有演唱的片段发送到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就可以给我们取得联系了。 哇， 但如果您不在北京的话呢，也可以在唱吧上录制，这样就像刚刚蔷薇箫啊或者安娜万花筒这样子，把自己的这个演唱的视频录下来，也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自己。 是的，刚刚火星平台里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送来的礼物啊，也要感谢一波。感谢我们的米雪送了一颗小火星，然后还有笑语送了一颗小火星，谢谢大家。 是，现在好多的朋友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还有朋友遇到了老朋友，说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定位了，我去哪个直播间你就去那个直播间。 好巧啊，都是爱音乐的朋友。 是，欢迎你们在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活力982的平台上相遇。 是的， 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是高温天气你觉得听什么歌曲比较降暑呢？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跟我们互动起来。刚有朋友说了有宁夏， 对， 还有一些周杰伦的一 些 歌曲。 那些年，还有周杰伦。 是，他们在互相尬起来 了， 是，也跟我们聊一聊，跟我们聊一聊互动的话题。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哈。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呢，也是来自唱吧红人的歌曲，叫做《越来越不懂》，也是一首弹唱的民谣。 是，大家其实可以通过他的这个画面看出来，这个人一定是专业的音乐人。看这个设备， 设备很齐全嘛。 是，就特别的，哎，就是既有这个打击的乐器，然后又有吉他，然后现场布置的，还有话筒也非常的专业。 而且还就是有打扮过， 专门戴上墨镜，两个人一起。 对对对， 包括现在呢，支持西西的熊大大也跟我们说了，刘德华的《冰雨》，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这真的是一个永远都好玩的梗 啊。 我们接下来就为大家送上来自我们唱吧红人的方正泰弹吉他带来的《越来越不懂》。 在我22岁时，回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妈妈说就让他来，然而在我32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它失去某种色彩。我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我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哦哦，越来越不懂爱，32岁的我虽然一个人过也过得够精彩，偶尔才想谈恋爱，然而爱 总是乱了节拍，我只能够瞎猜，也许能中了头彩，中了又觉得奇怪。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依赖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我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千古一别的感慨。哦哦，越来越不懂爱，得不到的无所谓，就算是自我安慰，没必要伤悲，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依赖的就不理睬，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爱的绝对，爱的坦白，我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但每次他只留下惊鸿一瞥的感慨。哦哦，越来越不懂爱，爱爱爱 这是翻唱自蔡健雅的一首《越来越不懂》哈、 嗯、 其实这首歌曲也不是蔡健雅自己的原创，它是改编自美国歌曲 Gonna Have You、 嗯、 这首歌的原唱是 The Waps 他们自己做的一首歌曲、 嗯、 非常简单的旋律，非常适合夏季的晚上，就你听着外面有虫鸣鸟叫，然后有这种哎大家在聊天的感觉，然后听着这首歌曲 还有广场舞的声音、 哎、不要不要这个有点违和、 啊、 是两边会打起来感觉、 嗯、 但确实有一种夏日午后清新自然的那种状态。 对啊，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高温天气听啥降暑，我觉得不如咱们来给个两三分钟跑跑题，聊一聊吃啥喝啥比较降暑，我觉得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啊、 嗯、 但是比较简单的就是西瓜跟雪糕，我就把它们全部都说完了、嗯、所以杨帅你觉得吃什么更降暑呢？ 哎，其实夏天有一些专门的东西，比如绿豆汤啊， 啊这个确实是一定要在冰箱里面端出来、冰冰的，带着那种就是小豆沙拌点汤， 哎对对对对对、 嗯、 特别棒。 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来了，俊贤，他说今天男主持换人了，哎、 嗯、 今天是杨帅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音乐、 嗯、 有没有发现我们男主持都超帅的， 我们的假发， 你快把这收敛一点收敛一点是、 反了。 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高温天气听什么比较降暑呢？ 对对对对对， 关于降暑的很多，哎米雪也跟我们说了喝茶比较降暑，那支持西西的熊娜娜就问了说喝什么茶比较降暑、凉茶吗？菊花茶吗？ 我以为你要打广告其实还有那种就是比如我们去吃一些料理的时候配的那些 大麦 大麦茶、 嗯、 那个也特别棒， 只要不是特别烫的茶我觉得都还不错。 对对对对对、 嗯、王老吉这确实是广告，不行不行我们再多说一个加多宝，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对 是、嗯、包括一开始呢有朋友跟我们互动过、 嗯、 说到夏天的时候最适合听到降温的歌曲其实就是一首宁夏了。 对， 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有分享过宁夏这一首歌曲。 对， 刚刚今天也要隆重的再一次推荐我们的唱吧红人 金文心。 是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哈，在这个画面上一个非常美的妹子， 算是第二次看，我还是要说好甜好美啊。 大是她也参加过很多的歌唱比赛、 嗯、 所以大家 对啊、 嗯、 超级女声之类的啊， 嗯大家其实可以从她的歌声当中感受到这个夏天必听的经典歌曲。 嗯， 今天来自我们唱吧红人金文熙的演绎宁夏。 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夏天快乐，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 心的水流在我心里面，静静的夏天，只要有水流，安心的水流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好啦，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唱吧红人金文馨，她是有参加过超级女声的比赛、 对， 能够看出啊，非常甜美的一个女生，现在在我们的荧幕上、好多朋友呢也都跳出来说了，说哎，好甜美啊，好喜欢她。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送了啊很多礼物，比如我们的这个米雪就一直在给我们送火星人，谢谢。 是，还有好多朋友跟我们说来了，怎么样才可以迅速的降温，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哈。白马王子说了冰水降温，还有笑雨说冷藏的菠萝罐头超级好，哎，不仅是冷藏的菠萝罐头，黄桃罐头也很不错。 超爱吃黄桃的， 我也是，我也是。到时候下了节目可以去买一罐。 对对对， 还有白马王在 FM 说，洗澡、游泳都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夏季其实需要那种特别酣畅淋漓的一段，就是运动过后，就是你感觉身体里面的汗液都散发出来了之后，冲一个凉水澡，不，热水澡，千万不能冲凉水澡，这对身体不好。 对， 就冲完澡之后，你会觉得哎呦真舒服，这个时候再吹着空调。然后躺在家里沙发上抱着个西瓜， 哇，其实你会发现夏天最就回家需要干的第一件事情可能也不是吃东西，也不是开空调，而就是去冲一个澡，会特别舒服。 是，所以就是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希望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的这些来自我们唱吧红人的歌曲，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丝清清凉的感觉。 对的， 笑语也跳出来，他说感觉耳朵怀孕了，这也应该是对我们刚刚的这位唱吧红人金文馨的一个赞赏。 对对对， 还有三爷来了，他说我爱他，好喜欢他。 有人给了一个梗，他说支持西西的熊大大说看着自己的银行卡余额顿时就凉快了好多。 这个哎，可以试一下，我觉得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对对对， 俊贤他说了买个大冰箱把自己放进去，拢共分三步就可以达到了。 打开进去关上。 还有米雪跟我们说夏天的风也很适合，应该是温岚的那一首 夏天的风安静的 吹过，吹过头发，吹过我耳朵， 还有屋顶啊，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好，我们今天你们两个慢动就到这里了。但是到了我们半点的时刻，还是要给大家送上一首跟我们今天主题相关的 MV， 这首歌曲就太贴切了。 对，夏天的味道来自许飞。 窗外 在心中泛起那小小涟漪，是风吹过的痕迹。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人生。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这个好惊人呐！正在我们直播的这个过程中哈，俊贤目前一直在联机，现在联机了52个，并没有要停的迹象，么么哒，55个、56个。好，我就这样静静的看着你联机，非常感谢俊贤对我们的支持哈。 是的， 因为刚刚的时候有夸一下我和杨帅，他说：“哎，你们俩把刚刚那个屋顶唱完呐。” 可以啊。 哎，有故事的好同学，那看来这首歌有抽到你哦。嗯，你先开始还是我先开始？ 你先吧。 好像确实是你先，还有点紧张。希望大家喜欢啊。在夏天的避暑神曲。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句号到屋顶叫另一个吻， 忘词了。 那怎么办？要不赶紧搜一下歌词。 其实进入到我们就自己接着卖弄一下就好了，也是希望大家跟我们多多互动。现在进入了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呢，是来自苏打绿的歌曲啊。听到歌名就觉得很降暑啊，叫做他夏天了夏天， 他下了夏天， 他下了夏天。 是，这是苏打绿演唱的一首歌曲。其实我觉得最近会特别经常的找苏打绿的歌曲出来听，因为他们休团了，而且也没有期限的说什么时候会回归，所以就会觉得说之前写出来的这些歌曲都值得反复去回味一下。 对，像这首他下了夏天啊，就是他们的这个夏狂热当中的一首歌曲。他们都是什么春什么夏什么， 对， 冬秋什么，冬未了， 冬未了。 对， 对， 对， 夏狂热其实春夏秋冬四部曲， 对对对，都是围绕着四季计划的这样一个旋律。 是，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四季计划，因为他们整个是到了欧洲，然后跟欧洲那边的顶级的乐团来合作，就是他们是跟弦乐团合作，然后自己做了一个维瓦尔第音乐计划。 对， 其实我是觉得说清风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自己 想法的人。 哎，对，然后他这么做出来之后，这整张唱片就会变得特别的跟之前的完全有一个区隔， 特别是冬未了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的质感真的是达到了一个高度，我觉得特别好。那今天这首还是要回到这首歌，他下了夏天嘛，他讲的一个故事呢，就是说啊，清风自己想表达这是一个知足父母的故事啊，说这个父母每天都支持他的工作啊，然后这是他工作的动力，来源于他的家庭嘛，家是他们正在追逐的梦，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始梦都代表着他们周而复始的每一天的这样一个工作啊。 是，这也是夏天充满了夏天的一个意义。 对啊， 或许在旁人面前感觉哈，就每天日复一日的上班，感觉就是很平庸的人，但是却在这一天的生活当中撑起了整个家庭的一个全部， 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嘛。 是，我们可以仔细听听清风带来的歌词，他下了夏天，适合夏天讲述的歌曲。 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是的，非常喜欢后面的这一段哼唱哈，感觉整个夏天热闹的气氛都被带出来了。 对啊， 今天我们挑战新歌声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以及分享很多我们唱吧红人的一些歌曲，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是的， 哦，非常感谢蜜雪给我们送来了幸运彩蛋，还有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多好朋友都送来了火星人，嗯，还有很多的小礼物，非常感谢大家，一并谢过在这里。嗯、 对, 对, 对， 最后满足一下大家的要求吧，刚刚要求的这个屋顶 来喽。嗯、 是第一句是男生的， 我先唱的， 是男生的，我们俩纯粹尬唱哈，希望大家不要 嫌弃。 哎，对对对对对，嗯、 来，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寻找另一个梦境。 跑掉了。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相聚，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默契，用天线 拍成爱你的形状，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心又忘词了， 浪漫的夜 是，这就是一个随意飙歌的节目。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两个都这么豁得出去，希望大家也可以被我们两个的精神所感染，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飙歌、挑战新歌声，随时都非常的欢迎大家。 是的， 那今天时间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40了。 嗯， 我们今天挑歌声要和大家挑战新歌声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送上的依然是一首夏天气息非常十足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您接下来、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今晚。游戏继续收听哦，明天我们再见喽，拜 拜。 是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感得我好心动，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